说你我明天要分离。 有些好歌没有那么的流行，出现的频率很低，赏一下光很快就消失在音乐的洪流里了。但是我想这也是 DJ 这份工作的意义之一，就是要做一个勤劳的发掘者，为你把那些蒙了灰的好歌找到，然后擦拭干净，用最大的诚意送到你的耳边。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这个推荐。听到的是刘若英2000年的这首《人之初》。 那一天，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大桥，你说只要一直跑，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。那一夜，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，你说我们很渺小，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虽然曾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，虽然我是为很怕很怕再伤心。 车主总动员，快拿起电话向免费好礼发起冲击！